徐昌， 大侠徐良在八王内会斗飞云道长郭长大，不是说胜或者是败，他敢跟郭长达伸手，这就是难得呀。郭长达什么身份？徐良才多大的岁数？要没有一定的魄力，不敢呐。不仅如此，徐良还想上呢。老仙儿心说话，你是人不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是人就行，我就有信心把你给打败了。因此徐良要大胆的使用八步赶场，你看他这招还不轻易使唤，这老使他就不新鲜了。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他腾身纵起，郭长达一扬脸，徐良正好使上这个绝招，抓，这身子从空中往下一落，这姿势非常好看，右胳膊伸着，左胳膊抱着后脑勺，身子稍微有点歪斜，左腿盘在右腿上，右腿平伸，用脚趾尖踹郭长达的顶梁门。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，啊，唰就到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啊！郭长达吓了一跳，啊，心说话，这小子招数变了。尽管他身份高，武艺精，他也不愿意叫徐良把他踢上。这一脚真踢上啊，脑瓜盖还就碎了还。郭长达见势不好，唰身子往旁边一闪，结果上了徐良的当了。其实这事儿不怪郭长达，这个招研究的缺德，谁不得闪呢？你要一躲闪你就上当。徐良这条腿就变成虚的了，变成问腿，意思是问问你往哪儿躲，你看你一躲不就告诉他了吗？就见他把正腿一收，拳着那条左腿又伸出来了，这才叫实着的，啪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是扑奔郭长达便踢。郭长达刚一扑着脑袋，啊，来了！他天大的能耐也难以躲闪呐，逼着他就得躺下，不躺下给蹬上了。郭长达见势不妙，嗨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可劲往后一倒，整个摔到台板上了。徐良这两脚蹬空，他能在空中悬着吗？两条腿落地了，脚尖刚一沾台板，徐良磕膝盖往前一送，就说他就跪下了。哎，这都是连着的，腿落下腿就跪下了，用磕膝盖猛点郭长达的小肚子，那家伙要跪在上面不得冒泡啊！不容郭长达缓劲儿，飞云道长一看不好，用脚后跟一踹着台板，躺着往前一蹭，蹭出一尺多远去，徐良磕膝盖整空了，正好跪在台板上。可是徐良身子往前一趴，用两个胳膊肘，哎，猛砸郭长达的两肋。郭长达一看，我的娘，这小子这叫什么招？他又往前一窜，徐良的胳膊肘点空，最后两招叫黄鹰掐速，两只手到了前边了，啊，砰的一下把郭长达的脖子给掐住。你看咱说书得说清楚了，一招一式怎么使唤的。食指上那太快了，一眨眼的功夫这几招就完了。徐良心中高兴，老头来了我掐死你，啊， 徐良结果高兴的太早点了，郭长达可不是飞剑仙朱亮，况且飞剑仙朱亮怎么吃的亏郭长达都知道，对于徐良这个路数他心里得有数，他故意卖了个破绽，等徐良一抓他这个脖子的功夫，郭长达把两只手一伸，哎，是攥住山西燕两个手腕子，用中指点住徐良的脉门，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，哎，一般的人呢，俩胳膊废了，就得叫郭长达攥一个骨断筋折。徐良这脑袋一撞个，哎呦，上当了！不但没掐着人家，让人家把胳膊抓住了。徐良时间一柄上牙膛，抖丹天一粒混元气，哎，运用气功使这俩胳膊发粗，好破人家的指法。要徐良没练过气功啊，今天还真就废了。因此郭长达尽管用足了十成劲，并没把徐良如何。但是郭长达心中一想，小兔崽子，今儿个我是高低我不能放你走了，他就地一个鲤鱼打挺飞身起来，把徐良是举过头顶，心说我抓你胳膊抓不住，我摔死你个兔崽子，我看你还往哪跑，把徐良举起来了。蒋平一瞅啊，四爷都没卖了，喂喂喂喂喂喂，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地下。房主安，哎呀，我爹呀，嘿嘿，我还得找爹呀，哎，完了完了完了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也低下了，玉面小达摩白瑞脸也变了色了，一看徐良算交代。就在郭长达举起徐良这一刹那的，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，心还盘算呢，我怎么摔呢，往台板上摔不行，这小子长得挺结实，摔不死他，往台柱子上碰，差不多，这比往台下扔还保险呢，就摔不死他，也摔他个小发昏，我再抓住他再摔，多的摔死多的拉倒，对，就往明柱上摔。这郭长达把两臂抡开了，他把徐良抡的就像耍金箍棒似的，冷不丁一撒手奔东边这个台柱子就扔去了。那玩意儿人150-160斤，要撞在这大柱子上还好得了啊，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就见老七脑瓜朝下，俩脚朝上，啪叽，像贴大饼子似的，正好粘到柱子上。郭长达心说使的劲儿太大了，直接把他拍到上头了。但是仔细一看，徐良眼睛还直眨吗？他们没摔怎么样？闹了半天，徐良练了手绝艺，叫仙人倒挂画。这种绝艺跟王源学的。原来在阎王寨得侠的时候，徐良跟王源盘踞，你看别人喝酒谈心高兴睡觉，没有徐良心眼多，徐良抽空得跟人家学能耐，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，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甜。为什么王源对徐良那么喜爱，这样的年轻人不多，那么大的名望还虚心跟别人学呀，不多见。你别看说戒骄戒躁挂在嘴头上，真正不骄傲的人没几个。因此王源把自己身上的绝艺 也想方设法传授给屈良，这叫仙人倒挂画，脑瓜朝下。就这一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，等方叔安把大脑袋抬起来，翻江鼠蒋平把眼睛睁开一看，哎呦，好啊，开了锅了。方叔安乐得奔奔直蹦，你还是我爹，你看，你看我爹这张你多阔，这玩意儿将来我爹还得交给我呢。他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且说徐良这个倒挂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，按秒数来说也就个五秒六秒的，老在那挂着，那能行吗？徐良就利用这机会一松这口气，唰飘落在台上，一换腰就蹬出两只金镖啊。徐良一想，别耽误时间了，看了看日子已经压山了，两只手一抖，是飞奔郭长达，照啪啪。郭长达正在吃惊呢，他没想到没摔着徐良，相反他还露了手，决意是仙人倒挂画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。就在他一愣的时候，两道金光奔他来了，没把郭长达吓死。哎呀，他往下使了个大搓身，稍微慢了一点，有一只镖正打到道观上，啪，把道观打飞，另一只镖贴着他肩头就过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徐良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，另一只手一扬，啪啪啪，就打出三支绣箭。打谁呀？打八王爷身边左右那几个刽子手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李勇、李猛是七星岛的二寨主和三寨主，奉郭长达之命在这看着八王爷，和这俩小子把那刀啊就压到八王的脖子上，一会儿看看打擂的事儿，一会儿就盯着八王，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呀，随时随地准备结果八王爷的性命。徐良就替八王爷担心，要想救八王，事先必须把他们俩给解决了，你不然八王爷的命保不住啊。徐良那个脑瓜反应够多快，左手飞出两只镖打郭长达，右手一指，三支绣箭奔李氏弟兄。虽然是俩人打出三支来，那支箭做后补，万一又打空了呢，这个得补上。那徐良打暗器在这套书上是祖宗啊，谁也不行，指哪打哪，而况且离着这么近。就见李氏弟兄俩人一愣，每人嗓子眼上挨了一下，钢刀落地是翻身栽倒，周围那二十几个小老道一愣，哎，我梁佛，我还没等佛念出来，徐良拎着大环刀就到了眼前，气就咔嚓劈着，噗噗噗噗，这顿大环刀砍的，当时十几个老道就砍翻在地。正在这时，郭昌达就上来了。无量天尊，白眼泪而休走。郭长达拽出梁天尺找徐良拼命，老心儿回头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块儿，这回可不是比武了，是玩了命了。与此同时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身上了擂台，海把八王爷夹到嘎叽窝，浑身就跳下擂台。他们哥俩要事先不合计好了，能配合的这么默契吗？缺一不可呀。徐良一看把八王爷到手了，哎，这个心啊，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。蒋四爷一看大功告成了，在怀里他一伸手， 把信炮掏出来。那要说信炮怎么还得兜揣着？对，这是发信号的炮，这不是攻城打人的那个炮。这种东西特像现在使的粮饷，就是那二七角，不过尺寸比二七角大得多，也是粮饷。翻江鼠蒋四爷拽出信炮之后，迅速用火镰把它点着了，啪信炮飞起了100多尺高，在空中爆炸开来。这一下莲花观前面可开了锅了，杀呀，别让群贼跑了。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以及被请的各位英雄是各拿家伙扑奔八王擂的擂台。与此同时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面八方啊，军队就开到了。其实早就来了，听见蒋平的炮声，八面出击，20000生力军就围困了莲花观。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倒的血霉了，一看，我的天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四散奔逃啊！虽然官兵尽量保护老百姓，要说这么多的人一点也没有伤亡，不可能。甭说别的，有的挤倒了就站不起来，被人踩成馅饼的就有好几十个，至于胳膊断腿折的、踩伤了的、挤坏了的，那么太多了，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片。到了这阵，谁管谁呀？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贼，有一部分人专管保护八王爷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、翻江鼠蒋四爷、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，紧紧保护着八王，冒烟吐火奔正东。因为正东他们事先都安排好了，好像临时的一个据点，铁帽子王爷岳恒率领500铁甲军事先在这埋伏着。一看蒋平来到了，老王爷双脚点灯，马往前推，是蒋平吗？哎呦，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？哎，日头没落我就到了，我怕惊动了群贼没敢露面，领着弟兄们在树林之中埋伏着。好了，八王爷请回来了，是吧？岳恒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分塔尾辽战群跑步前进。你看八王爷呀，没气儿了，那会怎么的，背过气去了，那么大岁数了，架不住折腾了，再加上白云瑞一股激劲儿，夹的再使点劲儿，这老头子就受不了了，把蒋四爷可吓坏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快点拿水来！有的军兵带着水毒噜，拿过来，把塞儿拔下去，给八王爷灌了几口。赵德芳这才明白过来了，啊，他一看，愣了。这是真的，王家千岁，你已经回来了。王爷，臣岳恒接驾来迟，当面请罪。岳卿家，这不是在梦中，哪是做梦，我们就来救您来了。把八王爷乐的又背过气去了。那人到这阵儿架不住刺激了，蒋平吩咐一声，赶紧准备车辆把八王护送回城，不能在此耽搁。可这件事交给岳恒了，岳老元帅带了3000马步军兵，开封府又派了20几个半差官配合着把八王送回东京。 至于他怎么回安庆宫，先到哪儿后到哪儿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莲花观，这下可热闹了。八路军兵一齐杀到，把山门也推倒了，角门也劈开了，也不知是谁到里把火还给点着了。这座大庙本是木质结构啊，外边刷的油漆，沾了火就着啊，再加上寺外还全是树林子，这下可就连成片十里地以外都能看着火光啊，烈焰飞腾。另外西山坳就开了锅了，也听不出个个数，打乱套了，到处是寒沙之声，到处是兵器的撞击声。可是有一样，莲花观的群贼统共才有多少，也不到一千人呢。过去之所以没敢动他，就因为他手里有人质，大伙一动，恐怕八王爷有个闪失。如今八王爷被救回来了，大伙无所顾忌了，再加上来了两万军队，莲花观的人岂能压得住啊？这一下就给打散了话，群贼是四散奔逃，恨爹娘少给自己一条腿呀、啊！这有三条腿跑得够多快，因此死伤的是一片挨着一片，让官军俘虏者也有二三百号啊。简短截说，到了天黑了，山县徐良配合着官军抓了几十名俘虏，就冲进莲花观。到了莲花观里面一看，遍地是死尸，有自己人，有莲花观的人，挨个寻找，找谁呀、啊？找主要的贼呀、啊。结果找到四更天了，也没找着郭昌达，也没找着卧佛昆仑僧，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九头神雕、纪成达，包括那一个眼睛的五雷金刚道，都没影了。不过在死尸堆里头，找出来公孙良，这个俩眼珠都没了，身上挨了九刀，鲜血流尽，已经死于非命。再一找，白莲花燕峰在前面趴着，后背中了三箭，这小子也完了。可主要的没找着，徐良吩咐人赶紧救火。这时候蒋平也赶到了，军兵救火的救火，救老百姓的救老百姓，一直忙活的次日天亮，战争才结束。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呀，徐良吩咐赶紧把俘虏押回到开封府，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。等老少英雄返回到开封，蒋四爷一瞅啊，乐了，心说这多好，一个个好像灶王爷变的似的，多少都有点伤啊，烟熏火燎，全变成黑脸了。大伙敬面之后，蒋平先点点名，缺谁呀、啊？这么多人呢，万一丢几个怎么办？啪啪啪啪，从头到尾一点，可吓坏了。缺谁？西伯大脑的方国安没了。方帅，问你哪儿去了？前院、后院、左院、右院找到了没有？二虎说：“甭问，属他妈这小子能耐差劲，大概混战之中啊，他也归位了吧。”大伙一听也背不住啊，快点到死伤的人群之中去查，派专人到那去查，没有，连查三回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徐良就皱了眉头了。白瑞一看，三哥，我看您也不必着急，谁死得了？这小子也死不了，他比猴都多八出，你看他没回来啊，他 指定有特殊的事儿。徐良听着有理，点了点头。樊江叔、蒋四爷也乐了，哎，云这个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大脑袋不定又上哪儿出鬼点子去了，别拿他当回事儿。说着就处理这些事儿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门上人跑进来了，满脸都是笑。徐将军、白将军、蒋四爷，您快到外边看看去吧。西部大头鬼方书安回来了，往搬绿球球叫他进来。是啊，我们说方爷你就进去吧，他不进来。为什么？他说他立了特大的功劳，让各位嘛列队去接他。啊，这个往搬绿球球的，他又耍什么鬼点子。哎，蒋平说，你别说啊，云瑞刚才说对了，你看他这么晚回来，大概有特殊的事儿，咱们就亮全队接一接，要没那么八宗事儿，再找他算账也不晚。就这样，徐良、白玉瑞、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到了迎宾馆的门前。喝一看方帅小脸黢黑，大脑袋扬着，钉子步在那站着，胸脯拔着，手里拎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，在他身旁放着个大行李，鼓鼓囊囊的。不过一瞅方书安的脸上，黑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，都开了杂货铺了，不知道在哪儿蹭的，那汗把前后心都塌透了。徐良来到外头一看，方书安，你什么毛病？你立了什么特大的功劳？ 哎呀，干老啊，儿子可给你增了光了。不信您把那包打开，您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。 蒋四爷说，我去看看。等大家围拢过来，七手八脚把这包打开一看，哟，真是大吃一惊。樊江叔、蒋平和白眉大侠徐良等人让方树安把包打开一看，哟，真是出乎意料。闹了半天呢，里边绑着个人，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。把蒋平乐得蹦起来多高，说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四爷爷，一言难尽呐，咱到屋里去说吧。 众人压着郭长达 把方树安接进迎宾馆，有人还给他端过一碗水来，大脑袋还真渴了，一口气儿把水喝干，擦擦嘴。各位呀，八王累这一完蛋，双方展开混战，我能落后吗？我拉出小片刀就冲入敌阵，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杀你群贼是王八撵西瓜，滚地滚，爬地爬。刚说到这儿，徐良把眼一瞪，哇不溜秋秋，说正经话，少扯淡。 是是是，甘老您别吓唬我呀，你一吓唬我没词儿了，就讲不全了。 蒋兵说叫他讲吧，后来呢？ 后来我杀着杀着，嗯，我就看见这个郭长达了，这小子背个包，贼眉鼠眼，打算逃走。我一想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咱们为的是什么呢？抓100个贼，杀1000个贼，也不如抓住个郭长达，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啊。因此我横刀就把他拦住，我二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，我使了个辉光反照绝命三刀，吓得加一脚把他踢倒在地，这才把他生擒活拿。方树安这个拿字刚说出来，后脑勺正啪，叫韩天锦削了他一巴掌，把老方打的脑袋嗡了一声。明白，我这谁这么客气？韩天锦把眼一瞪，你他妈扯什么蛋，吹什么大牛，你小子要一美就找不着北了，你说实话，要不说实话我掰掉你的狗牙。哎呦我的妈，敬爷爷。好好，我说我说。方树安这才说出实情来。其实方树安也没全说瞎话。究竟他怎么抓住的郭昌达呢？因为在混战之中，方树安杀的也红了眼了。确实贼没少死在他手里，但是方树安杀的都是无名的小贼。老方一边打着一边还高兴，很欣赏自己的能为，心说我这功夫是长了啊！你看这口小片刀上下翻飞，神出鬼没，是有能耐了。你想凭他的能耐要打那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，就这样他杀了10几个贼，还砍伤了10几个，后来他追几个小贼，追入荒山之中，贼也跑没影了，就剩下他自己了。老方回头一看，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，心说我这跑哪儿来了，离这莲花观也太远了，看这火光最少也得有10里地，哎呀，我何必舍近求远呢，回去还找我干老他们。就这样他往回走，走出来没有2里地，他就发现对面来了10几个人，分的那野草哗哗直响，把老方吓得赶紧趴地上没敢动，翻着母狗眼看着。在他对面不远，头一个就是9头神雕纪成达。就见纪成达脖子上脑子上缠着药布，肩头上架着2大鹰，后边跟着飞剑仙朱亮，血手飞镰江红烈，还有谁看不清了？ 浑身上下冒着烟儿，手里拎着家伙，从眼前穿过，看那个意思急急忙忙的，恐怕后边有官兵追他。方叔安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把他们拦住，又一想他没敢，心说就我一个人，我劫这么些人呢，我不是自讨无趣吗？干脆我甭动地方，眼瞅着这帮人冲过去了。老方一看没人了，站起来接茬往前走，走出来没二里地，对面又来人，吓得他赶紧趴下来。这回他一看，正是郭长达。郭长达身边一人都没有，就见这老道才惨呐、啊，道观也没了，道袍也破碎了，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，边跑边回头看，真雅赛惊弓之鸟一般。房叔安一想，哦，这小子闯重围也跑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看方才那好几十个贼，我是不敢拦着，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瞅着让郭长达在我鼻子尖底下溜掉，怎么的我得把他抓住。当然我这能耐那是办不到，我可以喊呐、啊，这离着莲花观不远，要能把我干老他们招回来，郭长达是不是就跑不了了？不然的话，将来想起这件事来，我扪心有愧。想到这，房叔安脑瓜一热，晃小片刀嘣就蹦出来了。这家这胆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，要大起来比倭瓜都大着好几圈。方叔安抖丹田喊道，你来，郭长达你跑不了了。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好兄弟把郭长达吓趴下。现在这个老道是真嗨了吧，他一看莲花观也着了火了，四外全是官兵，手下的人已经全都逃散了，而今这么大的门长就剩下光身一人，连点倚靠都没有，他能不害怕吗？现在郭长达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东海小蓬来。听见这一嗓子，他焉有不怕之理，他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五两八，这心就跳成一个了。这时房叔安就把道路给拦住，站住！我说郭长达，打官司吧，你还想跑啊？没门！方老剑客等候多时了。一开始郭长达是害怕，等稍停片刻定了定神，他一看是房叔安，顿时他就不怕了。不但不怕，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。无量天尊，对面可是大头鬼，正是我老人家郭长达，还叫我费劲吗？我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，我等了你可不是一会儿了。你要知趣的，快把你那尺棍给我扔下，我拿绳给你捆上，准保不伤你一根汗毛，把你押回开封府，一日三餐好好招待。至于你犯什么法，那跟我没关系，我就专管抓人的，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哼，你看看我领来多少人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还走得了吗？我各位老剑客，大家都准备好啊。其实房叔安胡说八道，但是这时候的郭长达 害怕呀，吓得他咕噜脑袋往上下左右不住的观看啊！哎，房叔安心中暗笑，嗯，贼人胆虚，这回我就得吓唬他，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人判了抓住他。但是房叔安咋呼了半天没人。郭昌达一想，如果要有埋伏的话，怎么这么半天不过来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房叔安这小子善于说瞎话，这叫蒙人呢。我别上了他的当，干脆把他摆脱掉，快走就得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往上一纵，摆两偏尺就砸。房叔安一看，用大话吓不住人家，可有点懵了。他这小片刀敢碰人家量天尺吗？大脑袋左躲右闪，结果叫人家郭昌达冲过去。郭昌达一想，没工夫弹弄你，我快走才是上策的，往下一踏腰下去了。哎呦，方庄一看这怎么办，非得叫他跑了不可了。这房叔安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，形成个喇叭桶形，他就叫唤开了。咦，对面的听着，郭昌达过去了，慢点急住面的房。房叔安正叫唤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郭昌达自溜还真回来了。咦，我说什么玩意儿，叫蛇咬了他脚趾头了，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郭昌达转回身来，二次扑奔老方，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，郭昌达窜过去撂蹶子又跑，房叔安在后头又叫唤，连喊了两遍，郭昌达滋溜又回来了。这回房叔安可看清了，为什么郭昌达回来，这脑袋上多出点零碎儿，脑门子和腮帮子上鼓了俩大紫包。耶，房叔安心中一动，哎呀，这谁帮我的忙吧，不然的话他脸怎么肿了，是被人打回来的吧。真叫房叔安想对了，帮房叔安忙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那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，趴到草丛之中，连打了郭昌达两掌，把道路都给封锁了，所以他才回来。郭昌达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房叔安拿贫道，我跟你拼了！来呀！给你脸不要脸，你寻思我真打不过你呢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伸手要把你抓住，我丢人，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打你吗？我让我的老家人，你就能把你赢了。我老哥哥，您别在那藏着了，您赶紧出来吧啊！要再不出来，我嘴可没把门的了。所谓没把门的，叫说难听的话了。那位老者在草丛中一笑，心说他妈这小子真够坏的，我倒成了你的老家人了，哎，谁让我捧场呢，我就得捧到底。这位老者弹嗽一声，这才露面，站在郭昌达身后。哦，方叔安不必捉急，老家人到了。房叔安一听，行嘞，啊，那老哥哥，那你就替我受点累，把这老道抓住吧。啊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我这么高的身份，不能跟他伸手。老者点头，郭昌达，你还想走吗？我两次。郭昌达一转身，不认得这老头。老匹夫，你是何人？嘿，我是专打活人的。郭昌达呀， 事到了现在，你别怨天恨地了，别忘了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。如今你已经是恶贯满盈，趴下吧，啊，别叫我费事。就见这老者往前一根步，把左掌一立，右掌一晃，还啪，把郭长达打得眼前金灯直冒，是仰面摔倒，百步神拳无影掌，不用挨着你近了，那就趴下了。房叔安看你真真的，心说他们这招可真绝，这不是神仙吗？又一想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我可打听过多少人了，人家都说有这么一种功夫，但是练不了。怎么这老宝贝他怎么就会呢？他身上有特殊的什么玩意儿？闲言少叙，房叔安一看郭长达倒了，往前一根步把他摁住。他能摁得住郭长达？这阵飞云道长腰眼跌进，刚想站起来，那老者恐怕被他跑了，往前一根步到了郭长达的近前，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。这老头也够狠的，把他鞋给他扒下一只去，掐住郭长达左腿的大筋，你看那脚后跟上面有块筋，这筋可厉害，叫蓝筋呢、要把这筋要给废了，人这脑袋当时就耷了下来，这人就废了。这老者用大拇指和二指往里头一扣，郭长达，休怪老朽心狠，这是你自作自受。咔吧，把蓝筋给他掐断。郭长达嗷一个嗓子，顿时就背过气去了。等他再明白过来，脑袋当啷了，这回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，这人废了。房叔安赶紧双膝跪倒，老人家，老祖宗，我太感谢您了，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先别忙，咱俩这账得算算，谁是你的老家人，从哪块排辈排下来的，我是你老哥哥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呀，我的老祖宗，我那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您别怪我，我这嘴没有把门的，所以我逮什么我胡说八道。您就原谅我得了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您是我的老祖宗，您是我的祖宗尖儿，我是您的当啷孙儿，是当啷当啷的孙儿。你说跟这种人在一起，也还真生不得气。哼，算了，先给你记上一笔账，将来一块算。我多谢老剑客。我老人家，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。我您是哪位？仙乡何处？尊姓大名？您得赏下来。我不为别的，莲花观现在破了。八王嘞，我们得胜了，把八王爷也请回来了，得上皇上那儿报功去。您立的功劳比谁都大呀！别看您没登八王嘞，您暗地之中帮了多大的忙，而且亲手抓住的郭昌达，像这么大的功劳，能不报告皇上吗？那皇上一问，我都不知道您姓什么，这怎么说呢？请老人家把名姓赏下来。方叔安呐，不必了，我多谢你的美意。老朽一生有个毛病，不求名利。你跟皇上说也好，不说也好，我根本就不感兴趣。 我也不图其皇家的赏赐，也不希望什么叫立功，就因为咱们爷儿俩有缘，我帮你个忙。同时呢，我赶上这件事儿了，为老百姓除害，别无他求，因此不能告诉你名姓。这不是莲花观的事儿也结束了吗？我也该办我的事儿去了。你就把这个废物扛回开封府。你刚才说了，你说话嘴没把门的，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你说你抓住的郭长达不就得了吗？ 哎呀，那也得分怎么回事儿。我说人家得信。要这么讲，您还是不愿意报出名姓。 哎，我叫什么名我都记不清了，甭问了。 我老爷子，你现在上哪去？我要办我的事儿去了。你要走了，真有点舍不得。请问咱爷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？ 嗯，不会太长吧？ 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长？ 发不出来。你认为莲花观破了，郭昌达被抓了，这事儿就完了吗？ 啊， 那您说不完还能怎么的？还能怎么的？孩子，回去告诉徐良，告诉白居瑞，告诉被请来的各位英雄，做好准备吧，大祸就要临头。 房传吓得脖子直冒凉气。我老人家，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嘴下可留德呀，你别吓唬人呢。 我绝不是吓唬你，难道说你一点没听说吗？就你没听说，你分析这个事情你还分析不出来吗？卧佛昆仑僧跑了，九头神镖纪承达这些人都跑了，能不能完？他们是必报此仇啊，还得想方设法要解救郭昌达，救得了也好，救不了也好，跟你们是完不了啊。据老朽所知，那三教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刀山油锅是龙潭虎穴，就是三教堂不行，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还有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呢。方叔安，你记住，什么时候能结束？多咱你们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扳倒，把武圣人于和给扳倒制服，你们才能完事儿。这两个人要搬不倒，你们是不带得安闲的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存在。因此我说，我现在告辞办我的事儿，办完了咱们爷儿俩很快就能见面，或许是三教堂，或许是东海小蓬莱。 是吗？那老人家，我说咱爷俩这么办，君子之约，咱把这事儿定好了。我要遇上麻烦事儿，您老还得给我帮忙啊！ 一言为定，我帮忙还要帮到底， 是吗？我说老爷子，我还有点事儿跟您打听， 有话快说，怎么这么啰嗦？ 我呢，这事儿他我得一点一点想啊。那比如说，真要到了三教堂了，遇上那个高人比这块还得高，这是肯定的。他要不高，那个帮饭桶有嘛用啊？那么您这个能耐，能不能好使啊？您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人呢？ 方叔啊，你只管放心，有俩人我打不了。 谁呀？ 武圣人于和我打不了，我不敢吹。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没试过，打得了打不了我心没底。 哎，假如也算打不了，除了他们二位之外，我没有打不了的。你不管遇上谁，你觉着不保险，你就给我吹，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，我叫他们个个都学郭昌达，就像这样我把他抓住，是吗？我多谢老祖宗家。老祖宗家，他还爷房传说着说着一抬脑袋，再看这老头踪迹不见，心说我的妈，这老狐狸变的，什么时候走的？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？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真高人也。他低头看了看郭昌达，这阵郭昌达从昏迷之中已经苏醒过来了，脑袋动不了了，你怎么摆了怎么是？老方忽然想起，哎呦我的娘，我可别高兴的太早了，我得想法把这废物弄回开封府，这离这莲花观不远，到处都是贼，一旦碰上贼那可就麻烦了。哎，对，快走。方传把郭昌达的道袍给脱下来，把他包在里头往肩头上一扛，大脑袋撒开脚往开封府就跑。这位还没劲儿，扛着200来斤个大活人，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好不容易才回到迎宾馆，故此他比旁人都晚回来的多得多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。范江府用手拍了拍他说，安呐，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，咱们禀明包相，奏明当今天子，是必有重赏。 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才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许多飞行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，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